美滇藏线，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，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和质量两个人来到百丈崖，二侠拉出兵刃四外巡视。奇怪的是，这儿没有卡子，旷野荒山，那个境界就甭提了，既没有寻方的，也没有放哨的。质量就感觉这事儿有点反常。按他摸底的情况，这块设有重兵啊，那怎么今儿没有啊？哎，真该着啊！跟佟林一商议，咱俩得爬上去，没人省去不少麻烦，有人的话还得一场激战把他们解决了才能往上爬。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，俩人把长大衣服脱了，脱掉之后开始往上爬，像镜子面似的，当然不能像咱们照那镜子那么光溜，能那么光溜吗？没有特殊的技能，想爬上去势比登天。仗凭两个人全都有飞檐走壁的本领，佟林在八卦山现五绝，曾经爬过13丈6，但这个比那好爬，你别看比那高，怎么说也有坑坑洼洼之处，拿手能搬得住，拿脚能蹬得住，再加上身体力变。再看两个人跟猿猴相似，并起鸣神，时间不大就爬上崖顶。哎呀，这回就看出这个功夫高低来了。佟林还等着点质量，就这么等着，佟林也是在前边，质量使劲在后头紧跟着，跟佟林拉开了一段距离。差多远呢？差那么2丈左右，就是说佟林呢在上边，他在下边。质量心里挺着急， 心说话还是不行啊，看我这功夫还是不到家，看得出佟林等着自己，要不等着人家早上去了。我名义上帮人家的忙，实质上成了人家的累赘了，这心里这个火呀，七上八下的，可已经爬上来了，讲说不起。佟林一想差不多了，我就上去吧，在上头呢拉他一把，双手一把这牙头身子往上一躺，把上半身露出来了，那么一片腿就上去了。做梦没想到上头蹲着个人，这人也不言语，就往下瞅着。当佟林上半身刚一露出来，这主使的是十三节蛇骨鞭，把蛇骨鞭抡圆了，对着佟林的脑袋，就是一鞭。就在这瞬息之间，佟林的眼睛往上一翻，认出这人是谁来了，是自己的劲敌塞南极的诸葛宏图，就那挺大脑壳，长得像寿星老似的。咱们不止一次说他呀，最起始的时候三月三亮标会之前，他跑到雍亲王府把胤禛那个鼻烟壶给拿走了，后来给送回来了，鼻烟壶底下压个纸条，邀佟林上九公主坟一会。佟林不是去了吗？在九公主坟跟他见过，两个人当场比试。正在这时候，杜清风也飞龙燕雷来了，再加上个司徒朗，四个人斗佟林，把佟林累的是口恰鲜血，顿时人事不行。后来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赶到了，救了佟林，制服四寇。等以后收了司徒朗，放了他们仨，就这诸葛宏图。没想到他在百丈崖守瓦着呢，论能耐佟林比他高不多少，而且今天这个处境，佟林身子在上面挂着呢，人家主动出击往哪躲呀？窜不能窜，跳不能跳。佟林心惊半个，我命歇危，完了。正在这么紧要的关头，在诸葛宏图后头还藏着俩人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看诸葛宏图那么精，没提防后台俩人盯着他呢，他这鞭也抡起来了，这俩主像离弦之箭就到了他身后了。其中有一个主把腿抬起了，啪，正蹬到诸葛宏图后腰上，用力之猛足有千斤的分量，这蹬上还好得了，把诸葛宏图都蹬飞起来了。咔嚓，从百丈崖上飞起来，摔了个粉身碎骨，大脑壳都摔扁了，那还活得了？佟林一闭眼，在这等死。哎，一听不对劲儿，刚一抬头，上边伸下一双手来，兄弟上来，一拉佟林的手腕子给提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太平侠也到了，另外那个主伸手把太平侠之亮也捞上去了。 佟林呢，坐到百丈崖的崖头上，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多险啊！等这阵缓过点来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两位老哥哥，谁呀？天灵侠王凤，地行仙楼瑞楼大侠，他们俩。要不是这二位，佟林、太平侠志亮都得交代到这儿。佟林赶紧倒身便拜，多谢二位老哥哥救命之恩。哎，兄弟，行了，行行行，怎么说这话呀？谁跟谁呀？兄弟，这就是你呀，换别人早掉下去了。我们无非呢，帮了个小忙而已。说实话，这是诸葛洪图该死。要不该这死，凭他掌中十三节蛇骨鞭，我们哥俩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志亮上来彼此一介绍，呵呵，都是自家人了。佟林就问二位老哥哥从哪儿来，呵呵，从哪儿，从建州来。哎呀，兄弟，三月三亮标会之后，我们回了辽东了，到家里头安顿安顿，家里也没什么事儿，回家就想你啊，太想你了。就这么我们哥俩凑在一块儿，一想啊，还得上北京看你去，没处够。在北京我们拜见了雍亲王，雍亲王告诉我们的，您保着年的人要查办建山，我们俩随后追的建州。哎，实不相瞒，到建州公馆的前边，就发现那些当差的面带忧郁，从他们谈话之中才知道你失踪了，说你没了。哎呦，公馆上上下下的人都急坏了，听说派出多少人找你。可我们哥俩这么一琢磨，你能失踪吗？肯定你进了建山了。我们哥俩不放心，这才覆水过江来到建山找你。这怎么这么巧，在这儿碰上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来了之后看着前头趴着个人，认出来是诸葛洪图，不知道他在这等谁呢，闹了半天等你，故此才把他置于死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佟林纳闷，这诸葛洪图怎么知道我来了呢？谁向他泄的密？他怎么就在这等着我呢？佟林一琢磨，脑子要复杂一点，莫非公馆之中有内奸不成？有内奸也不对，我临来前就跟我老哥哥侯廷一个人说过，跟第二个人没说呀。佟林是百思不得其解，现在到了建山也没工夫考虑这些事儿，就说眼前的吧。这两位侠客就劝佟林呐，害喘呐，见好就收吧，多悬呐。你看见了吧，再往里走越走越危险，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志亮也说，你看我劝半天了，海川不听，海川的意思他责任重大，他心里着急，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，不摸清了底怎么打建山呢？打不了建山怎么向皇上交代？这碗饭不好吃。佟林向三位侠客再次申诉自己的想法，说你们的心是不错的，我不能回去，我是有来而无回呀、 已经闯过二关了，我怎么能还回去呢？这仨人一听怎么办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们陪着你，成功我们在一起享受喜悦，失败一块陪着你倒霉，走吧。三峡陪着佟林接茬往前走，天光亮的时候找个山洞他们休息，四个人嘛，有仨睡觉的，一个巡逻的，轮班休息养精蓄锐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了，佟林起来了，那仨人一看佟林起来也起来了，海川你要干什么？天黑了，我打算一个人赶奔剑山新慈地带。我海川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怪，我没说陪着你，不，三位老兄啊，你们要看得起佟林，你们听我的话，全留在这儿别动，我一个人进剑山那是为什么？老哥哥，这不挺清楚吗？如果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，遇上劲敌，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倒霉呀、啊，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了。嗯，把你们老三位给留下，一旦我佟林回不来，烦劳三位老哥哥顺原道回去，到建州公馆面见我老哥哥侯廷和年钦差，说明我的情况。可是万一我成功了，我再回来找你们，咱们一块儿去建州。老哥哥，无论如何你们谁也不能跟我去，哪个想要跟我去我可不太高兴。在地行仙楼瑞、天灵侠王凤、太平侠志亮三位侠客互相看了看，明白佟林的意思，到了最危险的地方，佟林怕这哥仨跟着贪危险，仨人一看我们哪个的能耐也赶不上佟林呢。佟林的想法也不是不对，跟着他去相反都累赘了他了。海川呐、啊，你的意思我们就原地不动在这等你不对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，上这儿找你们三位，我要不回来那就是出事儿，九死一生，别指望我了。奉劝三位老哥哥听我的话，赶紧回建州，咱就这么一言为定吧。好吧，海川呐，多多保重啊！啊，真叫我们不放心。平命由天，爱怎么怎么地吧。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头。咱们回头再见。唰唰唰，三晃两晃，佟林是踪迹皆无。三峡就在这山洞边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说话，那心都飞到佟林身上，就好像跟着佟林已经进了剑山。哎呀，他们三位不提，再说佟林再翻过一道山头，眼前是一片平川之地。哎呀，这地方怎么那么宽敞，打凉棚看灯光闪动，人影摇摇，周围是帐篷马号，里边是住宅，左一层院子右一个大套院，也不知能有多少房间，也不知道天王殿在哪，鹰王究竟住的什么地方不得而知，燕普谭天等人在哪儿不清楚，招贤馆聚贤楼在哪儿心里更没数。 佟林心说，凭着我的经验我摸吧，最好我摸到英王富昌的宫殿里头去，肯定蒙丹在他手里头保管着，我想方设法把那东西弄到手里头，今天我就算不虚此行，没算白来。佟林往下一俯身，奔灯光之处去，眼看离得不远了，就听前头隐隐约约有人说话，弟兄们啊，精神点，是的是的，王爷有旨，大帅有令，在哪一方要出了事情，找哪方算账，知道吧？ 哎，是的是的，您放心吧， 慢说是人，耗子他也跑不过去啊。佟林一听巡逻放哨的，一会儿声音没了，趴地上听听，声息皆无，这才放心大胆地往前走。哎，走着走着，眼前闪出一座庄院，那大墙都能有一丈八尺多高啊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。佟林一看住到这儿，这主身份低不了，起码是军事大帅一级的。我先到这儿看看。后墙他转了转，正门看了看，正门挂着气死风灯，门上没设岗哨，双门紧闭，冷冷清清的。因为这块有灯光照着，行动不便，佟林又转到东边，抬头看大墙仍然是一丈八尺多高，能挡住佟林吗？他脚尖点地，脑瓜一晃，啪，飞身上墙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去往院里观瞧。院里是空荡荡，静悄悄，漆黑一片，也可能夜深人静，本宅的人早早都睡了，这不奇怪呀，什么时候了？掌身往后边看，二道院有一间房，有灯。佟林想，我到那儿看看，究竟这什么地方？没下墙之前，掏出问路飞黄石，扔得下的，啪嚓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一听啊，下边没埋伏，全是实地。另外这没养着狗，那狗那玩意儿太讨厌了。你有动静汪汪一叫唤，什么事都得砸着，没有。故此佟林双腿飘飘落在院中，手中分子母鸡爪鸳鸯月，提高了百倍的警惕，高抬腿轻落足，蹑足潜踪来到灯光切近。灯光啊，是在屋里头反射出来的光，窗户纸是白的，刷亮啊！看看左右没人，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瞧。哎，这回看得清清的，屋十分宽大明亮，也漂亮。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，都是楠木的家具，太师椅、八仙桌、长条案，条案上摆着古董，摆着玉器和装饰品。再往床上一看，放着蒲团，在蒲团上坐着个人，这个人五心朝天，闭目养神，大眼皮低推，看那样正在运用达摩老祖打坐功练功。老和尚管这玩意叫入定，就是似睡非睡，